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来我们史莱克学院报名，你们应该先清楚规矩，没搞清楚就来这里，只是白白送报名费而已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你们知不知道史莱克学院这个名字中史莱克的含义？史莱克是一种怪物，即使在魂兽之中也是极为古怪的存在。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含义就是怪物学院，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只收怪物，不收普通人。年龄超过13岁或者是魂力没有达到21级以上的，就不用在这里浪费时间了。 只收怪物的学院，这怪物二字的另一个含义不就是天才吗？ 老者身上突然释放出一股无比强横的气息，以唐三和小五的实力都忍不住全身一阵颤栗。浓郁的红色光芒从老者身上骤然释放而出，一根有着无数细密纹路的长棍出现在他的右手之中。最为恐怖的是，一共6个魂环从他脚下升起，绚丽的光芒顿时成了全场的焦点。6个魂环的颜色分别是一白、一黄、三紫、一黑，也就是一个10年魂环、一个100年魂环、3个1000年魂环和1个1万年魂环。这个看上去像是普通农民的老者，竟然是一位60级以上的魂帝级超级强者。60级，那可是60级呀！就算在整个巴拉克王国，这样级别的魂师也绝对是屈指可数的。老者手中的长棍落在地上，一声低沉的闷响四散开来，几乎所有人的脚步都踉跄了一下。他朝着眼前目瞪口呆的一家三口挥了挥手，示意他们把位置让给下一个学生。魂环的光芒收敛，所有的魂力也在瞬间消失不见，老者又恢复了先前那懒洋洋的样子，仿佛之前那魂帝的气息并不是他释放出来的一般。如果说之前还有些家长因为老者的话而不忿，那么现在所有人都是一副噤若寒蝉的样子。谁敢得罪一名魂帝级别的强者，还是拥有1万年魂环的魂帝？要知道，在战争中一名魂帝的实力至少可以对等上1000名优秀的战士。家长和报名学员眼中的不屑和轻蔑刹那间荡然无存。一名负责报名的老师都是60级以上的实力，那么这史莱克学院的师资力量要强大到什么程度？但是很快大部分家长的脸上都流露出了叹惋的神色，默默地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了。12岁达到20级魂力以上，正像老者所说的那样，那恐怕真的就是怪物才能达到的水平了。原本过百的队列眨眼间就只剩下10几个报名者。老者似乎并不在意学员的数量，继续开始了他的报名工作。能够留下来的人显然都是有信心通过老者这一关的。接下来几个报名的少年魂力都超过了20级，拥有2个魂环。在交纳了10个金币的报名费后，老者告诉他们入学考试的第一关算是过了，可以进入学院进行第二关的考试，家长不能随考生进入学院。眼看着前面的报名者，小五的情绪已经变得兴奋起来。 这学院看上去很有意思嘛，尤其是那位老师说的那句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，真是太帅了。 现在你不会怀疑老师的叮嘱了吧？这座史莱克学院绝不一般。 由于已经排到了前面，他们自然也能够近距离地看到坐在老者后面的戴沐白。戴沐白不但是负责镇场的，同时也是负责将初试合格的学员带入学院之中。戴沐白此时也终于看到了唐三和小五，冷酷的面庞上露出了一丝微笑，向他们点了点头，然后再指指老者，摊开双手，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，显然是在告诉他们 这报名需要依靠你们自己的努力，我是没办法帮忙的。正在他们用眼神相互交流的时候，突然一声疑的声音拉回了唐三的目光。负责接待报名的老者脸上流露着惊疑不定的神色，此时他的面前站着一名少女，正收回了递出去的手。这名少女并没有父母陪同，只是自己一个人，一身简单的白色长裙给人很干净的感觉，利落的齐耳短发，身高比小五要矮上半个头左右。因为是背对着唐三和小五，所以看不到他的相貌，但从脖梗处的肌肤能够发现，这位少女的皮肤非常好，极为白嫩。 请问我可以通过初试了吗？ 少女的声音柔美动听，少了些英气，听起来软绵绵的，令人有种酥软的感觉。唐三从戴沐白看向那少女的目光，就猜到这女孩子一定长得很漂亮，因为戴沐白那邪眸之中流露出的不再是冰冷，而是像狼一样的光芒，当然是那种带颜色的狼。老者脸上的惊讶渐渐收敛。 你来这里，家里人知道吗？ 都说有教无类，只要我符合学院的要求，你们没有理由不说我吧。 带他进去吧。 戴沐白眼中的狼光快速消失，恢复了他那冷冷的神情，带着少女朝学院内走去。剩余的学员很快通过了老者的第一轮测试，终于要轮到唐三和小五了。此时戴沐白在送了几个报考学员之后，也已经回到了老者身边。唐三突然发现戴沐白的眼神又变了，直勾勾地盯视着自己背后的方向，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物一般。唐三下意识地回身去看，虽然没像戴沐白那样失态，但心头也是暗暗一震。在他和小五身后就剩下了一名报考学员，而且似乎是刚来不久，那也是一个女孩子，看上去比他和小五似乎还要小上一点，黑色长发披散在肩头，面庞微微低着，身高和之前的白裙少女差不多，皮肤也是近似的白皙，但是这个少女却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。少女脸上的表情很冷淡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冷，纯净的冷，一双黑色眼眸中甚至不带有一丝生气，与她那原本极为漂亮的面庞有些冲突，四肢匀称修长，双手在身体两侧自然下垂，身上释放的那种死寂般的冰冷令人很难适应。 你们报不报名？不报名不要挡在这里。 我们一起报名。 小姑娘，把手伸出来。你的年龄适合。 而当他的手转移到唐三手上时，之前的疑惑之声不禁再次出现。老者似乎有些不信邪似的在唐三手上又捏了几下，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。他之所以要捏捏报名者的手，就是通过报名者手掌骨骼来辨认真正的年纪，这是不能作假的。可唐三的手捏上去却极为柔韧，怎么也感觉不清骨骼的情况。 你手上是不是练习了什么魂技？ 啊，是的。 把你的小腿抬起来。 唐三一言将自己的小腿抬起放在桌案上，老者隔着裤子在他的小腿上捏了几下，唐三顿时感觉到一阵酸麻。 肌肉发育不错，骨龄合适。好了，释放出你们两个的武魂吧。 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，同时催动体内魂力，蓝红两色光芒同时升腾而起，百年魂环同时盘旋而上，兔耳生出，白茸茸的毛发出现在小五双手之上，身躯也随之变得更加修长，武魂玉兔附体。唐三掌心中则长出了最为普通的蓝银草，随着魂环效果的注入，飞快地变成了那天和戴沐白战斗时一样的草藤。老者对小五只是随便看了一眼，目光落在了唐三身上。 竟然是蓝银草，蓝银草也能修炼得这么快吗？ 老师，你们这里不是只收怪物吗？我这算不算是怪物呢？ 确实是个小怪物。五白，带他们进去。 是。就知道你们能够顺利通过，后面的考试应该也没问题的。 喂，干嘛呢？怎么一直往后看啊？又想祸害人家女孩子吗？ 你懂什么？我感觉到那个女孩子身上的气息和我很相近，不但是类似，而且还有一种相辅相成的感觉。在武魂中，想遇到一个相辅相成的武魂是极其困难的，可一旦遇到，如果联手的话，自身武魂的实力就会成倍增加，这就是所谓的武魂融合技。 哼，那这么说，那个女孩子的武魂应该是母老虎咯？ 有可能吧。 进入村子，能够看到的全是木质建筑，这里的建筑用简单朴素四个字来形容再恰当不过。走了没多远，戴沐白带着他们来到了一片空地上，周围是木屋，这片空地大约有500平米左右的样子，正好在史莱克学院的正中央。先前通过初试的考生就在前面，明显的魂力波动令空气不规则地颤抖着。戴沐白指了指前面排队的考生， 那你们就在这里进行第二项考试，老师会告诉你们怎么做的。我还要出去看看，如果那女孩子的武魂真的和我是契合武魂的话，说什么我也要把她拿下。 说完这句话，戴沐白急匆匆地走了，唐三和小五则按他说的那样来到了前面考生后面排队。正在这时，一个软绵绵的声音响起， 卖香肠，卖香肠喽！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奥斯卡牌香肠，味美香甜，价格便宜，量又足，只要5铜币一根。吃了奥斯卡牌香肠，保证你们更容易通过入学考试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